喂，好啦，翻嚟第四节啦，今日加时啊，因为咧就 其实集集都加时啦，上集讲咗成五十几分钟一集， 系啊系啊， 哇，即系其实应该当四节嘅， 当四节咁算啦，咁啊，我哋而家进入第四节啦，要讲翻啲经济啦，因为咧就我哋呢个节目都系以经济，希望以经济为主啦，因为太过即系啲时事咧，政治 我哋系一个比较咧，就系讲啲我哋自己相信。同埋唔想咧講假話嘅節目，雖然有啲人成日話我老千有咩都，但我哋真係堅信呢樣嘢，淨係睇我哋對馬來西亞樓嘅堅持，就知道就係唔係同隔離台即係、就是、打對台啊！所以咧，其實我成日都驚，我講認真啊 ，Tony， 我即係驚你人身安全。 我有人身安全咩？講馬來西亞樓，如果你話香港買得到，我有一億尺。我個拍檔，我嘅同佢老實講係各自咗個計劃，喺新山嗰度有三個尖沙咀咁大嘅地方嚇。佢、啊、當時佢買咗成千幾萬尺樓面翻嚟，即係地皮啊，千幾萬尺，十蚊啊，十溝錢啊。啊，而家話升到兩嚿水，淨係佢淨係賣地都係賣兩億啦馬幣，係嘛？唔止賣兩億喎，賣好多錢啦，總之賣好多錢馬幣啦，賣廿億啊，二十億馬幣咯，可以賣出去，賣出去。咁而家佢。都唔起樓住啦，因為咧馬來西亞啲樓買唔到嘛。 唔係喎，人哋 MM2 喎計劃喎，話諗住移民過去喎，帶曬我哋香港嘅人喎，啊過馬來西亞喎，投資喎，係啊， 去新山將香港七百萬人帶新山。 唔係，其實咧佢可能講錯嘅，因為咧你講嘅新山，我哋咧就同係山民死撚咗第一年拜嘅就叫新山，所以就其實留翻拜山，我話俾你聽。 咁呢個概念唔係新概念嚟嘅，即係將香港人搬曬過去。嗰陣時咧，中英談判之前咧， 我曾經講過啦。 講過不如去邊度買個島走佬噶嘛？ 係啊，所以話啦，點解呢集咁樣講咧？先講咗馬來西亞樓咧，喺我嚟講，即係咧，我成日都即係同阿 Tony 老友啦嚇，佢、啊、照顧我啦。咁我見到佢下下同某啲人士打對台，人哋搞投資移民啊，就希望網友支持，跟住咧就啊賺咗對方，即係馬來西亞咧就做經紀啊，地產經紀，就話咧揾水魚過去買樓，你咧就講質説話打爛人飯碗，猶如殺人父母。 唔係，如果佢嗰度咁好世界，咁我可以幫我賣二三十億嗰啲物業喎，咁唔錯喎，咁我哋唔使搞，唔使幫佢上市啦，我直接買曬二三十億嗰啲樓咪得咯， 冇錯。 喂，咁好世界人拍，喂可以合作喎， 係啊， 喂真係有一億尺喎，而家嗰個地方， 係啊，所以還掂都係咯，咪啲將啊叫做嗰度咧起個叫做低俗樂園。 唔系啊，那个楼面总楼面可以起一亿尺。 我知啊，咁要个楼盘要叫做低俗乐园，系咪啊？ 咁啊卖唔起价喎。 啊，咁啊而家马来西亚最多系乜嘢咧？鳄鱼潭，系咪啊？养鳄鱼， 唔系猫山王咩？我谂住马来西亚最出名猫山王树上熟。 嗱讲少少啦，马来西亚咧，其实大家网友咧可以旅行嘅时候留意少少咧。嗰啲地方咧，佢哋營商嘅環境係點樣？ 係， 譬如好似樓啊，或者係做生意咁樣。如果你發覺佢哋咧唔係競爭好大，又或者好似他他條條咁咧， 係， 你有人同你講話投資咗落去可以有大回報，再呃鳩你嘅。 唔係佢哋啲人都有限噶。 係啊，我已經十幾年前噶啦。我零四年嘅已经系话去马来西亚。 零四年咧，即系嗰个咪马航咪跌咗架飞机落嚟嘅。我就系一个礼拜之后出发啦。我就系嗰日跌飞机嗰日夜晚去旅行社买机票，就系搭马航。 证明真系大难不死喎。 喂，咁我去嗰度咧，都系游客区啊，都系旺区嚟嘅。但系咧，面店只有一个人招呼。我可唔可以睇下咧？原来煮面嗰个又系佢。我扑街啦！出嚟招呼写单又系佢，招呼完我哋写单入去里面煮面，跟住我两个屌你咁捻耐嘅，我哋四个人去食面，等咗好捻耐。 呢个咩面嚟嘅？呢个 咪嗰啲叻沙咯。跟住咧，前面有两个鬼佬掂啊，第一碗面捧出嚟，俾前面个鬼佬先一碗啫。第二面煮完之后咧，又去煮过，扑街！我哋等咗半个钟头啦，都未有面食。最后等咗九。差唔多九个字十个字啊，先至又开始第一个人有面食，哇扑街！即系咧，佢哋嗰种悠闲法咧， 冇错，系冇错。 香港人冇办法咩噶？但系咧，你去马来西亚好有亲切感嘅，个个讲广东话嘅，大部分啦吓， 即係當然咧，佢哋嗰種係馬來式廣東話，係溝咗福建話，溝咗客家話，溝咗啲廣東話， 亦都溝咗馬拉文。 啊，有啲馬拉嘅，有部分 英文。 其實冇所謂啦，但係我都咁講啦，你投資嗰度，令吉都跌咗唔止三成啦。 令吉有兩個幾跌到落去啦、啊。我嗰次去馬來西亞嘅時候，兩個半。 係啊，而家過九。 而家過九。 好似過百係嘛？ 過九有再跌咩？唔知啦。 好似過百。 唔係啊，因為最大問題就係點解我嗰邊個拍檔咧，而家要擱置咗喺大馬嗰啲地產咧，佢手上揸住咁多地都賣唔出，咁啊要諗第啲投資，又唔係好彩又搞油田就油田，呢排樓油價跌到撲街，早排去到$58，佢又賺到多錢，好開心啊！ 係啊， 而家跌穿50嘅，佢啊又係閉翳啊，賺得翻賺幾蚊一桶係嘛？咁變咗。即係嗰個成個經濟都唔係咁好啦，而馬來西亞最近發生咗一單事，叫大馬城。嗱，大家如果有睇個 Facebook 都知道啦，大馬城咧本身就係一個超級計劃嚟嘅，嗰個市值係超過1000億令吉，即係差唔多2000億港幣噶啦。咁係一個咧喺嗰個吉隆坡市中心望到正嗰個叫做咧雙子塔嘅一塊好大嘅地皮，我哋有一。即係成個綜合城，又有酒店，又有房地產，又有商場，係全部都係巨型嘅。但係呢，原來啊，同佢簽約嗰間公司咧係空殼嚟嘅，冇錢嘅。主要呢就係、是、借助呢個名喺大陸就圈錢嘅啫。其實就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詐騙計劃嚟嘅，係嘛？咁後屘咧，過百咋？ 係啊！ 哇，仆街仲跌到 過百！ 哇，我好耐冇去唔知啊。咁你諗下啦，你買一層樓，如果啲貨幣係咁貶值，咁你話嗰層樓係升值貶值？ 即係你呢個真係冇辦法。我哋咧就踢爆老千啊！即係屌你老尾，為咗賺傭啊，揞住良心去講啲大家唔相信嘅嘢，所以咧你都應該真係揾翻個保鏢。 唔係啊，我唔需要嘅。我好簡單㗎嘛，我嗰邊都有咁多嘢喺度喂，我 合作 唔係啊，我賣嗰啲我唔使攞錢出嚟㗎，你哋有人嚟買得㗎啦，喂，隨時有1億尺喺度，唔怕1億尺幾多間屋啫，唔係好多啫，我諗萬零間啦，啊， 因為呢啲國家咧 係 真係咧，你話佢即係經濟向上咧，其實真係好困難。 我有少 feel 到我， 係啊， 雖然十幾年前我去，我都 feel 到嘅。 因為咧，你話 唔係啊，十萬間啊，一億尺，我1000尺一間嚟嘅啊，有十萬間。 好靜啊！我十幾年前 唔係一來人多，第二咧佢哋嘅政策，第三咧都係信奉回教，咁咧變咗咧好多嘢佢哋有禁忌。啊，既然有禁忌嘅時候咧，好多嘢唔做得。其实阻碍咗你华人社会就是你华人的一部分，但是呢整体整个马拉主要都是信伊斯兰。 伊斯兰 马拉人他们有些信仰很多。 是他有信仰。 他都好在他是世俗化了一点的，因为你去华人社区全部吃到猪肉。啊， 都即系话，即系你，但系佢会窒碍咗佢发展，但系佢又唔系好似，喂，你话多余啦，你伊斯兰教啊，人哋中东咪又系咁，但系中东出石油，以前出过、哦、再搵落咗啊嘛， 马来西亚都出石油， 但系唔系 佢咧，其实马来西亚生活指数唔低噶，即系佢系平，佢系低过新加坡少少，但系除咗新加坡之外，佢系成个东南亚最富裕嘅地方嚟嘅，其實馬來西亞問題就係咧，佢嗰個經濟唔係話想象中咁發展咁蓬勃，同埋咧香港人生活嗰種急速咧，去到馬來西亞你想死嘅，因為太慢啦，樣樣都慢啦，慢到撲街啊！係啊，我同我拍檔講一件事啊，要用3日嚟溝通嘅 email 啊，係啊，一件事啫，所以咧你會覺得好辛苦啊，同啲馬來西亞人做生意。啊！ 即系你会支持唔住嘅， 好辛苦，好辛苦，好似猪油膏咁样啊！吓，我顶，我都好难。 应该话香港太 快， 太快， 系你去到 好惨啊！香港真系 顶唔顺， 其他国家好似冇咁犀利， 真系顶唔顺。即系佢哋咧唔好贵咋，1000尺嗰啲屋都系卖几廿万嘅咋。即系而家当然而家有几千间喺 几十万有几十万有地咁样系咪啊？即系好似台南咁样， 类似一间即系其实系 house 嚟嘅， 已经有地 千零尺。有埋地有埋花園仔咁樣咧，賣唔使100萬一間嘅。咁而家咧現成佢有3000間喺度咧就未賣嘅。咁如果嚟緊起咧可以起10萬間到嚇。咁如果大家真係好有興趣買嘅，可以揾我 買咯，買咯，買完之後點樣就唔知道。 幾十萬啫，啫 我都唔敢去 sell 人哋買啊，太多貨係嘛？點好意思？賣完三千間，又有97,000間喺度。喂喂，我啲供應仲嬲到我香港政府、啊。喂，未來香港建屋五年都係95,000啊嘛，我有100,000個單位喺度。系嘛？你谂下，所以咧我都唔敢同大家讲，我有好多货，费事啦，唔系好想做呢生意。 有冇税？有冇电就唔知。 因为卖唔出啦，唔系啊，有噶，乜都齐噶，你放心啦，成个配套很好噶，乜都齐嘅，问题冇人买啫嘛。唔系我成日都话啦，买楼要讲三个字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咩都系噶嘛，系咪？当年啲人话要买要搵啲平嘅地方，蒙古仲平啊，500,000买个草原啊，送咗10隻牛俾你啊， 系嘛？蒙古包、 啊，你再远啲啊，去阿斯塔纳可能仲平啲啊，而家阿斯塔纳贵，你因为发展啊嘛，哈萨克咧冇矿嘅地方好捻平嘅啲嘢，你嫌哈萨克贵啊？再远啲啦，吉尔吉斯啦，系咪？冇意思嘅，你要买平啊嘛，冇，千祈唔好贪平，系咪？日本楼亦都一样，你话日本楼系咪好平啊？可能有升少少嘅，不过你唔够啲杂费 多 多系嘛？同埋日本人，我都讲咗啦，日本人嗰种民族性啊，即系你要日本人改变到肯接纳外来人，肯同外来人做朋友、做生意，可以融入，可以让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咧，30年到啦。所以而家开始你买日本楼咧，冇问题嘅，有买贵冇买错，不过你买早30年咁解啫，吓、啊，即系你坐你而家譬如买1980年代嗰啲起落成楼宇， 20岁开始， 30年之后等于60年楼龄，其实都唔系好老啫，系咪？ 24开始差唔多啦， 系咪？所以咧都冇 都未冧嘅嗬， 未冧。 哦，日本啲嘢靓， 日本啲嘢好靓料嘅，100可以用咗100年嘅， 30年 用到100年嘅冇问题。 你廿岁买， 不过你只系揸住件60年楼龄嘅楼咁解嘅， 系啦，冇错， 系嘛？所以得唔得冇人知，系咪？可能都升值嘅，系咪？祝大家好运。 唔系，不过讲翻香港，喂，呢几日睇报纸啦。就话楼市升势，我哋香港啦，咁但系好多银，即系好多人咧就蚀让啊，银主盘啊，又踢契啊，又剩。咁其实，喂，汤文亮话头，当一个楼市急速咁向上升嘅时候，点解咁多呢啲塔顶啊，各样嘢嘅嘢，佢就话呢个系屌你爆以前笑啊，乜嘢咁。咁你其实点睇？ 笑到扑街啦！个市而家升到25,000点。你揿下股票机，几多只系一毫子以下嘅股票啊？几多时人嚟扑街啲股票啊？仲要30-10冚家产啲股票，边得咁无良啊？变得实碎股系嘛？系咪扑街你啲股票？喂，你睇下你买着咩嘢咧？我都会话俾人知啦。买楼第一步就防，千祈唔好买新楼，因为新楼食你日价系食得最尽嘅。 但系调翻转，因为新楼先有议案啊嘛。 系啊，因为新楼先可以做到议案，同埋咧，你可以用少钱嘅上车，即系话咧，冇钱就唔好咁急去上车，因为咧你一定俾人滚。佢借埋钱俾你，俾你赢啊，梗系想搵你笨柒噶啦。嗰啲咁嘅烂鸠楼系嘛，改个名又卖30,000蚊尺。你谂下，30,000蚊尺嘅楼点样翻身啊？将来，尤其是你嗰啲系嘛，唔系豪宅嘅地方，你就将佢打扮成豪宅，系嘛？好似大角咀嗰啲咁嘅楼，系嘛？咩御丰皇殿，系嘛？20,000几蚊尺，实输死嘅就系输呢啲噶。 啲名啊靓啊， 系啊，啲名啊，系啊，跟住长实嗰个海之恋系嘛，买到20,000几蚊尺系嘛？黐鸠线，买嗰个都实输死你嘅，买呢啲啊，30,000几蚊尺啊，300几嘅单位要1,000万啊，筲箕湾啊，跟住嗰个叫做咩啊？新鸿基嘅新楼365尺卖1,150万啊，买嗰个话俾听实输死 嘅。 唔 系啊，以前咧新鸿基嘅楼咧个个都追捧，但系而家新鸿基都出现好多基本上塌顶嘅。情况 梗系啦，你卖嗰啲咁嘅价钱唔塌顶，点解啦？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嘅情况，因为咧呢、這个叫做咧，汤文亮咧就系、是、其实都系咬住银匙羹出世，佢都唔知啲经纪点卖楼，因为咧而家出边卖楼咧嗰种经纪咧，其实严格嚟讲唔系叫地产经纪嘅，行咪叫街霸。点解咧？喺街度同人打交争赢咗之后，就闹咗一个客，将呢个客咧就拖去售楼厂，就交由嗰啲刀手发落。嗰啲售楼厂里面嗰啲咧，经过专业嘅训练，基本上同埋 physical 或者 California 里面嗰啲叫做教练冇捻分别。 即系现代美容一 样。话俾你知点样好，点样好，你买咗一定赢鸠硬，点样系咁 sell 你，狂 sell 你 ，sell 捻完你差唔多抢你张信用卡嚟碌卡，碌捻完之后翻屋企啊，瞓醒啦啊仆街啊，我买捻咗层楼1,200,000啊，我点捻样供啊？塌定就系塌定啲人咯。呢啲就一定会塌定啦，呢啲人因为供唔到嘛，根本佢唔系冇可能买到楼嘅人。 系我觉得起码有一半系呢啲 case 啦，另外一半咧就其实佢都可以买到楼嘅，不过翻去同屋企人商量，都系觉得好捻离谱，唉、哎，算啦，唯有塌顶， 为咗佢屋企人斩佢咧， 系啦，咪塌咗细顶咯，系咁样噶咋，同埋点解买新楼啲人过蚀本啊？最近咪我咪讲咗好多咯，你只要唔买新楼，边捻个蚀啦？你买啲旧楼有边个会蚀本噶？系买近依八九年嘅新楼，个个输钱，甚至乎如果买长江嘅楼嘅，十年都要输钱。包括名门是2005年的名门，不过那个 case 有点特殊，它虽然位处叫做渣甸山，是俄称渣甸山，其实那里叫大坑， 是没错， 因为前面是龙华花园，前面那座叫做大坑龙华花园，为什么后面叫做渣甸山的、 那条近渣甸山一脉相承， 那里叫大坑景嘛，我以前在那里读书的， 不是以前有一脉相连那个景一点，如果这样 说嗰、那个真系好嘢，一脉相连九龙塘系啊，系咪真系一脉相连、啊？系咪 一个站啫嘛？ 系啊，咁嗰个叫做咩啊？你住喺湾仔都一脉相连跑马地噶，隔篱啫嘛。 系啊， 冇分别噶，一脉相连云景道。喂，云景道落落嚟咪炮台山道咯？炮台山道都系一脉相连云景道啊，系嘛？一捻样，所以一脉相连嘅好阔嘅，吓系咪先？喂，博住司徒拔道嗰条系咩道啊？皇后大道东啊， 系 皇后大道东，你都系见住一脉相连司徒拔道啦，落嚟就系咯，系嘛？唉，所以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好多艺术嘅呢个卖楼系有时揾笨柴都系艺术嚟嘅，所以我成日都劝人咧，有听我节目咧就绝对唔会买新楼嘅，买新楼实输到扑街嘅，因为咧佢系会啜咗你五年嘅升幅，食咗你五年日价先啦。如果五年仲系保持升市咧，你层楼就可以上水啦。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你说那些出现什么蚀样啊塌订啊甚至乎那些叫做什么楼市大升啊还有些变成银珠盘是吧那难道度度都有的啦。是吧升到三万点都有人输钱的为什么买错边买错股票咯。当然他可能不是真的沽期指的。买了些垃圾股那些股票本身两个仙都不值的你去两毫子去买你是不是要输了九成啊买楼一样而已嘛你买新楼当然楼不会输你那么惨的你起码一半的你放心啦。啊即是你三万三蚊一尺买那个新鸿基那些叫做三百几尺的一房单位呢你放心啦你最多输五百万的只不会输好多的。是吧六百几万拿出嚟实有人买嘅，你唔系输一半嘅，系嘛？一千一百五十万买，你输五百万嘅就最多，你放心啊，唔会输晒嘅，好过买股票，系咪？ 你咪渣， 冇错，起码你渣嗱，好过买日本楼，我够胆讲，都仲好过买日本楼喎，输一半啫嘛，你日本楼买咗三十年啫，啊，三十年之后你嗰层楼就变咗六十年楼龄噶啦，变咗花甲老翁噶啦。就是咁解啦。咁所以咧，我哋睇翻香港嘅楼市，你要睇翻基本嗰个咧。你我夠膽講，任何一日任何一刻買二手樓都冇人輸錢嘅到而家。任何一個時候買落去嘅二手樓，當然你唔能夠做即係做出蠱惑啊，同人哋做嗰啲假成交，樓下賣萬二蚊尺，你樓上賣萬五蚊尺啦。 二手樓乜嘢樓齡係比較花算？ 其实冇话犯法算嘅，任何二手楼都唔会输钱啦。你咩时间买二手楼都唔会输钱嘅，系买一手楼输钱嘅啫嘛，系嘛？ 当然太旧唔会咩？ 可能早两年即系戆鸠鸠仔接半山一号啲变成二手楼去接佢咧，都会输钱嘅。到而家可能因为继续跌落去嘛，因为当时未反映佢价值啊嘛，卖俾你两万几蚊尺，呃鸠你原来落华新村喺隔篱嘅，阿乐民新村系嘛？咁啊继续跌落嚟咯。咁有个问题啦。即系啲人话咧，而家楼好似头先你讲，楼龄越旧，梗系越唔值钱啦。照计，但系而家香港有大维修噶嘛，唔会好似深圳啲楼咁噶嘛。深圳啲楼十年就好捻旧噶啦，香港六十年啲楼都仲好硬净下噶。 你唔好讲咩啊，大陆唔好讲话咩十年楼旧，大陆啲五星级酒店啊，去到第三年已经唔掂啦。 系，都系嘅，即系佢哋嗰个。质量可能特别差啲嘅，即系嗰个建筑 保养好差， 保养好差。咁佢本身嘅料唔靓，先至保养差啦。如果料靓啲，可以襟咬啲嘅。咁香港唔同啊，香港楼定时有大维修，十年一次系嘛，比较旧啲楼啊。所以咧，都系旧楼保值嘅新楼嘅，因为佢冇食你咁多日价嘛。即系你老实讲，你话好似太古城嗰啲楼，你任何时候买太古城都赢钱嘅。喺今日，任何时候。你去买嗰个叫做沙田第一城都赢钱嘅， 而家嘅價啊，即係如果用而家依一分鐘計咧，你任何時候買都贏。除咗新樓就任何時候買都要輸錢嘅。啊，可能過多幾年個市再升多啲啦，咁可能唔使輸咯。所以聽我哋節目就可以學到呢啲嘢，係真正掌握地產裏面嘅嗰個真相。系话俾你知点解会有疑案，点解会有银主盘，点解会有塌订，点解买楼要蚀本，同你讲晒噶啦，出边冇人会讲到俾你听点解嘅，只有听我哋嘅节目先有，就算你初文良都唔捻知嘅。 嗱好啦，咁我个朋友我有个朋友咧就比较细路女啲嘅，就讲话。因为咧，而家香港咧就起咗好多细单位，就冇中，即系冇啲大单位，三代同堂，咁啲老人家咧就要入去老人院啦。 哦， 我就拗晒头嘅佢呢，佢讲呢个理论就，但系佢竟然话香港冇大单位咧，我就想讲大中单位至大单位嘅问题，香港就好似唔系冇，不过俾人买咗之后丢空啫。 亦都唔系丢空啊！佢哋都想放租，佢租唔出啫。有时系佢嗱 嗱， 任何业主都唔希望丢空层楼嘅，个个都希望租出去收租。 系有呢系有呢一类型嘅单位嘅，但系就租唔到出去咯。 系啊， 因为大部分人咧，香港嘅需求都系细单位多啊嘛。 唔系，因为咧大家庭拆细家庭。 系因为大家庭而家越嚟少， 全部都希望。结咗婚有自己独立嘅家庭生活，所以就大家庭拆细家庭，就好似话由细家庭就聚翻嚟变成大家庭， 系 甚至有啲系 呢个佢呢、這个系我朋友个人， 譬如好似有我老豆老母啲仔女嗱，佢结婚，我明明间都够住到啦，换间大啲嘅楼都唔 即系咧两房， 佢仲要买嗰一间。 唔系以前咧就兴话两房换三房，三房就换四房，即系嗰啲咁样啦。 一家人住， 系 但系而家就唔系，就情愿话个老豆老母帮我僆仔，喂，不如隔篱， 俾钱你喺隔篱买 个单位，跟住你有你先，咁你得闲无事可以翻嚟食饭。 系啦， 咁就变成咗咧，细单位受欢迎，而大单位系好少，因为冇呢个增长。第一系咁，第二就系个家庭组成，因为生细路仔少， 系 一两个。你点会要三房四房嘅？ 一两个大人啦，系 啊，系咪啊？ 系，都唔系噶。如果你生两个仔，要三房噶啦。 我亦都话俾你听啊，如果你 即系将来啊， 系咪？如果将来要可以买得起三房四房嘅嗰啲细路仔，好多已经去咗外国读书啊，系留喺嗰度做嘢，未必翻嚟噶。 咪都要留翻间房俾佢噶嘛，即系咁讲啊。嗱，咁我可以解答你嗰个朋友嘅问题咧。最近呢几年新楼唔系冇大单位都有嘅，我可以同你讲两个盘，但系虽然我都好耐冇去睇楼啦。第一个盘咧叫司徒拔道56号，叫傲船，就5000几尺嘅单位，卖5亿到一个单位就有嘅，咁啊三房嘅啫，5000几尺系三冇四房嘅。咁另外咧系啊，咁另外咧有个单位咧叫做咧叫做 Mount Nicholson。Mount Nicholson 应该叫做咧列哥逊山道嗰个啦，咁个咧就大鸿辉早排买咗个单位咧，就好似2亿几3亿啊，亦都系三房嘅啫，冇咁多房嘅吓。咁变咗咧，你睇翻 到啊， 咪2亿几3亿咯？ 几多尺度啊？ 嗰度好似4000-5000尺啊，冇啊，嗰度好似成去到8-9万蚊一尺噶，好捻贵噶，几千尺嘅就卖几亿噶啦啊！咁變咗咧，唔係話冇大單位嘅，亦都有嘅。不過嗰啲可能啲人冇咁留意啫，因為你通常都唔會skip 咗嗰啲新聞，你 一係就買，一係就買唔到，一係就丟空咗咯。我覺得 都其實都有丟空嘅，即係問題咧，因為豪宅嗰個收租嗰、那個 太貴啊， 太低啊。點解咧？你個澳船你租唔到超過50万嘅，點解咧？因為你嘅 house 冇人俾得起50万 house 嘅，香港任何一個 CEO 都冇50万一個月 house 俾佢嘅，就算你税銀。在香港的 CEO 的总裁都没有50万 housing 的。但是你间屋你不是 housing 你哪个会去住啊，唔通自己揞人工出去住啊，冇可能嘛。所以呢有钱到亦都唔兴租屋，只有会咪买屋嘅啫。所以呢超豪宅嗰个回报率系极低嘅，一厘都冇嘅。就算唔讲超豪宅，普通豪宅嘅回报率亦都系低过两厘嘅，都系厘几嘅啫。即系你讲你一亿左右嗰啲豪宅或者几千万嗰啲呢都系好低嚟回报嘅。卖你8000万租几鸡嘢嘅咋？嗰啲单位一个8000万嘅单位租唔到10万蚊噶，咁你所以可以想然知嗰个回报系好低嘅，所以啲人宁愿买翻嗰啲细楼，600万可以收翻10000几蚊租，起码有3厘，系嘛？就系咁解。 嗱咁啊，楼啊，差唔多讲到咁上下啦，我哋都要讲翻一单重大嘅收购，一单嘅经济嘅即系关乎香港经济啦吓。 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嗱、啊，因为咧，今日报纸好似今日报纸出咗啦，嗰、那个叫做咧日本嗰、那个叫远龟系嘛，远龟嗰个拉面系嘛。唔知叫飲食集團定拉麵啦就收購咗呢、這個。 唔係收購咗，係傳聞啫。 唔係佢認咗咯，佢認咗收購咗噶啦，承認咗噶啦嗰個即係 淡仔。 淡仔啦，收購咗淡仔就話15亿日元，大約係10亿港纸啦嚇。咁、啊、當時咧，我睇到嗱，老實講，大家有聽我節目都知道，我從來都唔食淡仔嘅，亦都冇興趣食，都唔中意食，因為我特唔中意嗰種咧，即係咧 係150亿日元。 150亿日元啊，100亿先等于7亿港纸 收购 系啊，收购系啊， 有单咁嘅嘢啊，佢上咗市咩？本身淡仔 冇上市啊，私人公司 系啊，私人公司有10亿买你， 咁但系就买佢、哦。 如果淡，因为淡仔我知道咧，如果淡仔三哥咧揸住都有2-3亿物业， 系 佢自己买啊，但系淡仔我就好似冇乜留意佢自己有买物业，好似租嘅多。三哥就懂得买铺多， 真系唔是 啊。咁但系佢哋都搵好多钱，佢话而家一年咧可以赚1亿。即係佢哋據説啦，佢哋一年可以賺1亿，我唔知佢係咪做靚。 唔係，因為佢真係遍地開花嘅。 係，咁 淡仔同淡仔三哥， 熱血公民都食啦。 係咯，就係因為熱血公民食，所以我唔肯去食。呢個係其中一個重點。 有三佢哋冇三個。 但有啲個問題喎，佢哋講本土喎，呢啲咁嘅嘢。 呢個支那，支那食品嚟噶嘛？ 雲南喎，華夏文化嚟嘅。 雲南咩華夏文化啫？喂，你我哋咧，老實講啦，香港最多淨係兩種人嘅啫，一個就廣東人，跟住就潮州人。就勉強叫廣東人，其實都唔當係噶啦，因為佢講嘅潮州話就唔係近福建食嘅，近福建。第二人種最多就是福建人，一係你係廣東食品，一係福建食品。因為點解而家會興嗰啲咩狗仔粉啊、酸辣粉啊、咩嗰啲雲南米線啊、四川咩嗰啲四川麻辣野火鍋同埋重慶燒，因為 雞煲 因為佢哋就係嗰啲香港人，除咗外省嗰啲女人嚟到香港生仔，而佢哋又想食嗰啲嘢，咪變咗呢啲嘢遍地開花咯。我唔中意食呢啲，因為我從來都唔中意呢種飲食文化，所以我從來都係唔食嘅，亦都唔會特別去中意去食嗰種咁嘅嘢。 我話俾你聽啊，係我老婆拉咗我食過一次咁多， 我係唔食嘅， 我係唔食嘅。其實咧，跟住我老婆咧，成日話：哎呀，我不如我食日本拉麵啦，因為本身我就唔覺得好食，唔係話我抵制佢，係我唔。基本上就唔中意食呢一，我中意食米线，但系我唔中意佢啲咩所谓酸辣米线，硬系 佢嗰啲地沟油嗰种味， 系啦，即系唔知点咁样，即系我真系一啲都唔觉得好食嘅。但系嗰啲后生仔啊，或者落嚟啲师奶啊，一个全部都系去帮衬佢哋嘅。 总之，咧，好似因为热血公民去淡仔食，所以我系永远都唔会再帮衬淡仔。 可能咧，本身佢冇咁好生意，就是因为热血公民咧去帮衬咗 呢啲，咪支那公民咯， 系啦， 咪帮衬啲支那食品啦，系咪？所以我系唔食嘅，无论点样都好，我系唔会食嘅，亦都唔鼓励人。 但系嗰日系最好笑嘅嗰日咧，佢哋系走去 反水货，佢踢完人哋箧， 系啊， 食淡仔。 呢個 知道淡仔係最大嘅支那生意， 即係好諷刺喎！真係 諷刺，淡仔而家喺度賣支那食品，賣到有10亿市值啊！賣撚咗俾人，你賺咗10亿啦，係嘛？你啲本土派，你有冇人去 淡仔示威啊？ 真係情何以堪喎、啊！你哋話要本土優先，呢啲擺到明就唔係本土啦。 我聽過 雲南米線 咩鬱文，鬱文個地板用靚 LoFo 電路，我聽嘅就我唔知係咪真。 哇！呢啲用支那產品 我听到佢哋自己嗰啲热血公民嗰啲年宵嗰啲产品咧， 吓 系 made in China， 全部大陆做噶啦。 你某啲组织咧 made 孟加拉，即系好似中箭咁样嗰啲，全部孟加拉。佢热血公民系中 made in China， 个个都避，而系你唔避嘅，你仲话你自己本土，你本乜 叫？喂咁样讲，讲话要俾翻个 credit 呢个中箭嗰班吓、啊，起码用孟加拉货。 唔系啊，因为佢啲大陆生产咧，一定俾人扣关啊嘛，因为佢哋唔想啊，你明唔明？ 试过啦，喂，试过啦， 支联会啊，做嗰个民主女神。像啊，要菲律宾做噶，喺大陆唔做得噶，大陆唔会帮佢订噶嘛。 你记唔记得2010年啊？嗰阵时仲系人网嘅年代。 哦，整个乌 塞兰，乌 塞 兰俾人 喺大陆扣晒啦，喺大陆做。 只要 Wolves 俾人扣晒啦。 係啊，我知啊，呢个有讲啊。所以你喺大陆做系危险㗎嘛，当然而且公民系自己人咪俾你做囉，俾你生产到囉。 淘宝嘢得。 好明显啦，系咪先。 睇小说。 咁我哋讲下呢单收购呢，其实大即係我从两个角度去睇㗎可以。第一个角度呢，其实就系好明显呢种叫做呢外省嗰种饮食文化入侵咗香港，就系因为香港人娶咗外省嘅女人做老婆而落咗嚟香港生仔，佢哋连埋佢哋带埋嘅仔就要食翻佢哋家乡嗰种风味，变咗佢哋变咗再造就呢啲生意大起，呢啲绝对系对本土嘅好大冲击，系嘛？你云吞面档绝对做唔到咁大嘅，但系米线可以。我一路都系我哋抵制佢唔食嘅原因，当然都加埋热血公民去食，所以我哋更加唔食啦。第二个原因呢，我哋从日本个角度睇翻香港啦，点解佢要呢个价钱去买你呢？佢可能想做打开呢个中国嘅生意啦，亦都因为佢个网络淡仔亦都做到好出名，呢个事实，即系在商言商，佢系冇做错嘅。另外一个方面咧，日本人点解咁谂呢？因为日本而家咧嗰个经济系其实咧都冇乜点大起色咧，佢哋系奉行一种走出去嘅策略嘅，系学咗大陆，横掂啲日元都印嘅咧，都贬值咧，狂印嘅咧，所以啲人咪宁愿买金。系嘛？买金有两种原因嘅。第一，佢买金有销售税8%，但系咧，佢亦都系免资产增值税嘅，即系话第日黄金升咗咧，佢个升值嗰啲钱系唔使交税，所以咧啲人热衷去买黄金。咁另外咧，而家啲企业咧出去海外进行并购，当然有啲网友即刻数翻佢之前有啲并购唔成功啊，好多失败例子啦。但系失败例子点都过啲日元摆喺日本贬值啊，系咪？呢个最简单噶啦。正如马来西亚，佢都落嚟香港投资啦，佢将啲马来西亚啲地产卖俾你啦，因为贬值系你贬值啫嘛。你接咗我啲马来西亚嘅物业，你贬值啫嘛。我攞住你马来西亚，我换成美金，我咪唔贬值咯。好简单。第二，假佬都一样啫嘛。我揸住啲不断贬值嘅日元，我咪嚟买捻咗你依档嘢，你就赚紧港纸嘛，港纸唔贬值啊嘛，呢个第一点。第二点，我日本仲有啲楼卖捻埋俾你啊嘛，系嘛？等你啲香港笨柒攞嚟买楼咯， 系啊， 系咪先？我咪万鸠卖啲楼俾你咯，吓？点解而家成个信会开咗咁多卖日本楼嗰啲公司啊？有个原因嘅，佢哋在商言商，日本楼无限供应，大捻把货，唔使惊，唔使惊，唔够货卖俾你。源源不绝，你要几多有几多。第二，你越多人帮衬我买楼，咁你唔会去日本自己收租㗎嘛，你唔会去同日本政府打交道㗎嘛，交税㗎嘛，你系咪委托我帮你收租啊？系咪委托我帮你打理啊？咁我系咪收你管理费啊？一个人就话唔系好多钱啫，如果有一两百人帮我买，咁我咪揸住一两百人嘅物业，我收租啦，到时又我收你租啊，变咗佢系做最大嘅收租佬，佢咪做二房东咯。所以佢冇问题啊，佢一定赚硬㗎。不过你买嗰个唔系赚硬咁解咋嘛。同一道理啦，买马来西亚都一样咋嘛。如果你有一两千人帮佢买马来西亚嘅物业，虽然佢唔系好多钱啊，一个几十万佢赚得你几多钱呢？赚唔系好多钱㗎啫。问题个量一大啦，佢咪有数讲囉，发展商又可以攞折头，系咪？到时你要管理，咁佢咪可以赚好多，即系好多呢啲其他嘅使费可以赚。咁、啊、当然我唔系话叫人哋唔可以买嘅，如果你有兴趣，我哋都有3000间，我哋随时都等住买的、啊，有3000间交吉，啊，仲起紧，陆续起紧，系啦，咁所以咧，从呢单嘢咧可以睇得出咧，即系每个地方有佢唔同嘅睇法，因为咧你一定要系香港。即系你用样样都用香港角度去睇咧，你觉得好多嘢匪夷所思嘅。但系你只要用翻佢嘅角度嚟睇翻，因为事物好多面嘅，你唔能够净系用你的角度噶嘛。咁我想带出一个环节咧，我哋嚟紧咧，我哋系会有邀请一批海外嘅香港人咧，系会做一个新节目。而呢啲新节目咧，系会讲下全世界美加、澳纽、星马、香港，佢哋。所睇佢哋香港发生嘅事，佢哋用海外嘅人嘅香港人角度睇返呢单嘢，同埋呢你去睇澳纽，去睇星马，去睇美加嘅事物，佢哋用返本地人当地人嘅角度话返俾你知佢哋点样睇。咁其实呢係会带出好多种角度嘅。同一样嘢，原来外国唔系咩大不了，香港讲到炒到好热啦，又或者香港批评嗰啲叫做激进派或者香港支持嗰啲本土思潮，喺外国 佢哋外國究竟真正發生咩事咧？咁嚟緊依個新節目咧，我哋係會遲啲會製作，同埋咧，因為佢哋全部都係海外嘅，變咗要夾時間錄。譬如你加拿大同埋澳洲同埋依個新加坡，完全嗰啲時間係調翻轉啊嘛。 係另外，我就想講少少咧，就係話，譬如點解好似美國咁樣咧？佢係冇公營房屋，但係因為租管係令到好多人有屋住。 嗱， 係比較上屋住。 唔係啊，美國仲有一樣嘢咧，佢而家政府有資助嗰啲有房屋津貼㗎。我有個朋友喺美國做呢啲房地產咧，係專門買啲屋，係租俾嗰啲咧低收入人士，而攞政府嘅津貼，政府直接幫佢交，譬如七成租、八成租咁樣嘅，係有好多呢啲嘅政策喺度。 仲有少少 point 就係話咧，咁我有時喺公司同啲同事討論咧，佢話：哎呀，梗係啦。美国啊，地方大啊嘛，梗系唔紧要。但系唔系，大陆个地方大啦，产地差到要杀人放火咁滞。 系啊系啊， 净系呢一个对比，你已经可想而知，人哋嗰套制度所产生嘅效益，人哋唔起公营房屋，但系一个租管，点解可以管理到所有人都可以即系？比较上系可以有自己 阿姐头啦，香港以前都有噶，不过系九七之后先至冇咗啫嘛。 即系都同嗰个 系零五年正式取消租管， 系啊， 其实租管咧，佢系用咗好长时间去研究一个问题，就系、是、当时咧有租管管制下咧，好多时候就保障太过保障租客，当年令到咧 拍都拍唔走噶嘛， 其实赶唔走佢，你系要用私人理由，甚至乎你话个仔要收翻层楼嚟结婚先至有本，先至可以收得翻层楼。如果话情况大部分情况收唔翻，同埋咧遇到大量嘅产生大量嘅租霸 拍唔走， 拍都拍唔走嘅，所以咧。政府当时咧系取消咗个租管，即系你话有好有辣有唔辣啦。即系你话对于业主，即系如果你系业主，你层楼收租，你遇到租霸，你而家政府梗系希望政府取消租管啦，一样。即系呢个系相对嘅问题，你要从睇下你从咩角度。 香港同美国嗰、那个啊嗰、那个条件嗰、那个 其实 差距， 香港可以学翻美国咧，系用低收入嗰个津贴咧，津贴佢租私人房屋嘅。咁啊，变咗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咯。你政府又唔系冇钱，你政府有嘛？变咗咧，好多时候可以用钱咧，令到即系补贴翻公屋个效能。你唔一定系俾个公屋佢，可能津贴佢租某啲私人屋，当然唔能够租豪宅啦，系咪？可能你有个 budget 俾佢咯，系咪先？咁样咯。喂，咁今日呢个时间即系加时咧，而家太耐啦，我哋时间到咗啦吓。咁啊，我哋。嚟緊會有個特輯咧，介紹一個新節目嘅，咁啊，我哋下一個星期嘅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